回想童年时候，不知道什么叫忧愁，随着年岁增多，烦恼也跟着多，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，却没有平安喜乐，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。你看天上飞鸟，快乐自在地翱翔，你看野地的花，如此美丽芬芳，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，他们就不必烦忧，我们像他们一样，把重担都卸给主，也不为明天忧虑，也不知道我虽不好，但他却仍追顾我，他医治我的创伤，他同情我的软弱，我知道创伤。